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坐了一个月的牢，也造出来了。张作霖也上了药，那么就谈论起来，就问家里的：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我赎出来的？哎，他娘打个嗨声，老嘎子呀，拿钱把你赎回来的，光成大祸就要取150两，在衙门打点又花了100多银子，想想那个300两吧。 啊， 这么大的数目你们从哪儿弄来的？邢丽婷说，别提了，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啊，是王大发呀慷慨相助啊，人家把房子地都卖了，这才借给他的钱。 哪个王大发？ 嗨，要想有钱花，去找王大发，小王家驮的那个，绰号王傻子。 是吗？ 咱哥们跟人家没交情，正因为如此才难能可贵呢。没交情，人家却这么大方帮着咱的忙。 好，我现在就去找恩人，明天再去。 不，现在我就去。这么大的恩情啊，我怎么报答？邢丽婷知道张作霖的脾气，坐了一会儿陪着张作霖找王德发。 他那房子都卖了，王德发都哪儿去了？ 邢丽婷直挠后脑勺，仓促之间我也忘了他搬哪儿去了。后来有人告诉了他，搬哪？搬庙里去了。你看这街口那土地庙没？他搬那儿住去了。 哎呦， 两个人一溜风找到土地庙，王德发没在。过了一会儿，王德发呀买烧饼去了，晃晃悠悠回来了。张作霖一见就跪下了： 大发哥，恩人， 我张老嘎子回来了，我来谢您来了。趴地上磕头啊。王德发一激动把烧饼也扔了，说：老嘎子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 哎呀，回来就算不错呀，官司完了，完了。哎，谢天谢地，连我都替你高兴，大发哥。可是你为了我，把房子把地都卖了，你怎么住这儿呢？哎，别提了，我那阵寻思留下一间我住。他妈的，买房的那家可够狠的，人家为了干净利落，要留一间人家不买。后来我没办法，我就都卖了。卖完我没地方住了，我就只好蹲庙台，没错呀，天也不冷，在这住可风凉了。张作霖，你看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去？出来听书看戏能有这样的事儿？真事儿太少了。把王大发接到家里头，待如上宾，一家人给磕头。王大发呀也哭了，我问你们这干什么？你们这一边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，这。大伙儿这才起来。张作霖一想，不能叫大发蹲庙堂，跟邢丽萍一商量，邢丽萍说这么办吧，最近两天我也不想营业了，让他暂时先搬到我的前屋住去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，好吧。就这样，就大发住在邢丽萍他们家了。张作霖跟大伙说，放心，300两银子白扔啊，没门儿。他妈程大晃吃我多少的，加倍给我吐出多少来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呢，恩怨分明。我张作霖就本着个宗旨，是有恩必报，有仇不饶。行了，别吵吵，别吵吵，行。这要传到程大晃的耳朵里头，事先有所准备还了得吗？啊，我太激动了。高总乡亲们，欠谁的该谁的，不必着急，加倍给。不是有我三寸气在吗？我就想办法。当天晚上，他跟他后老跟他娘啊闲谈，就谈起了王大发来了。第一样，想什么办法给弄点钱，把王大发的房子地给赎回来。另外，怎么报答人家？张作霖跟娘商议，我姐姐20好几了，到现在没有人家，这也不像话呀。王德发正人君子，有恩于咱们家，我打算让我姐姐许配给他，不知道娘意下如何？ 哎呦，这主意还真好，他们俩还真是年貌相当。 您同意，明天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去。第二天，张作霖起来，先到剃头棚见着邢丽萍，又见着王德发。一提这事儿，王德发把大嘴一咧，乐了，嘿嘿嘿嘿，那感情好，我混了这么些年了，连个媳妇都没混上，老嘎子要不嫌弃，行了，咱就做亲得了。 好嘞，一言为定。 跟大兰一说，大兰也没意见，找这么个好心的丈夫也非常高兴，这亲事就算定下了。多咱有钱，找个喜日子再操办喜事。可这些事儿完事儿了，张作霖一想，还有个大事儿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。郑翠萍还有封血书在我身上，我得上三界沟啊。他没跟家里说实话，就说我出去办点事，张了银子去，几天就回来。张作霖带着血书，在邢丽萍那块借了5两银子做路费，起身赶奔三界沟。那这地方可不是好来的，那简直是地大人稀，甚至走到世界的边上。张作霖买的干粮，饿了就啃一口，渴了在水沟里捧点水喝，心说这怎么简直到了不毛之地了。越走人家越少。书中代言怎么叫三界沟呢？ 就是辽阳新民海城交界处，所以才得这么个名字。另外在这一带有四条大河，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、柳河都在这儿流过，一马平川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，河道纵横，堤坝交错呀。可是那个年头，那官府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，从来也不兴修水利，任其自然，因此河水泛滥，给本地的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，有的逃荒走了，有的就在这听天由命，还有的铤而走险，落草为寇。另外这个地方呢，特别荒凉，地形也太复杂了，那大苇塘一眼望不到边，那苇子比房都高，正好是土匪栖身之地。几十年来，这土匪是越聚越多，官府也感到头疼。你说派大兵来吧，没那么多军队，派少数的军队来到这块不顶用，结果年年剿匪，越剿越多。特别是近十年来，俄国人也跑到中国地，日本人也插足到辽南，他们在这一活着，老百姓更没法活了。这一下落草为寇者成倍的增长，这就成了土匪窝了。三界沟就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巢穴，现在经过老杜一手经营，手下有上千的弟兄，修的明堡暗堡，河道两旁全都有埋伏，上上下下全有弟兄。那三界沟修的是铜墙铁壁，张作霖没来过，光凭老百姓的留言，这一次亲身经历了。等到了苇塘了，张作霖一琢磨，郑翠屏告诉我了怎么走怎么走，我当时我记得挺清楚，怎么到这有点转向，连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。张作霖正在那小河岔边上转悠呢，身后突然窜出四条大汉来，手里头全端着冒烟的家伙。别动，别打，把手举起来。张作霖懂得规矩，干脆别犹豫，把两只手高高的举过头顶。我们走。这四个人过来了，横眉立目，干什么呢？我找个朋友，马八子。你他妈贼眉鼠眼的还找朋友，你是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？哎，说废什么话。有一个过来不容分说，把张作霖这脑袋扑用麻袋又给套上了，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扛着就走。张作霖也不知道走了有多半天呢，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，扑通被人扔到地上了，解开，去，报告八哥去。八哥刚才还在这巡逻呢，去找八哥去。张作霖这阵儿绑绳可绑着呢，麻袋去掉了，他闭了一会儿眼睛，一会儿缓过来了，一看呢，前面有三间石头房，大院套。他在这院套里待着，他往这院里看货，旁边还有好几挂车，这边有马棚，一拉溜能有几十匹战马都背着鞍子，墙上站着人，手里都端着家伙，院里头出来进去的都是江湖绿林道。 一个个横眉立目，穿的是五光十色，什么样的服装都有。哦，左林心说就到了土匪窝了。莫非那老头杜老盼，他儿子了不起的杜立三都在这住吗？这就是说书的讲的是什么分赃厅，背不住是这儿吧。张作霖正在胡琢磨呢，就听外边说，八哥你看看去吧。他妈来个小子贼头贼脑的说找朋友，让我们给逼落来了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当然了。哎，老嘎子，怎么是你呀？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甩脸一看，一认的。怎么认的呢？这个人姓张，叫张是非，人送绰号是非张。你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人没事他净找事，净惹是招非，所以叫是非张。但是心眼不错，跟汤二虎左右不离，汤二虎治马的时候就带着过他，汤二虎给张作霖帮忙的时候也带过他，所以非常熟啊。哎呀，张作霖一看这熟人了，可高兴了，知道他是三界沟这柳子里拔的炮手，排行在第八，所以官称叫八哥，也叫老妈。张作霖呢也就这么称呼他，八哥你好啊。哎呦，我的兄弟，快解开解开，骂骂着的，你们他妈真是有眼无珠，怎么把我兄弟给捆起来了？八哥这是不知道，怪我，他说找朋友的。对不住对不住，什么办？对不住，兄弟跟我进屋进屋进屋，就进了屋了。哎呦，到了屋里头，这张世飞摇晃着张作霖，我说老兄弟你终于想通了，太好了，从今以后咱哥们左右不离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想入伙？张作霖一听，哪来呢，我干嘛入伙？左林一笑，八哥，那么汤大哥呢？不凑巧，他上辽阳了，跟着老爷子到辽阳去做了买卖，我这次没跟着去，你看巧了，偏赶上我值班巡逻，不然咱哥俩也见不着。你等汤大哥，好吧，住着吧，等明天我领你到里边，先见见我们总瓢把子杜立三，给你打个招呼。没说的，你在这块就亏待不了你。八哥，你猜错了，我不是来入伙的。哦，不是啊，那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说话，咱哥们没说的，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呢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一句话，我带人去，他妈砸他的窑，我抹他的全家。不，有这么个事儿。有一个姓郑的叫郑翠平，报号叫天亮好，您认识不？ 老七呀，那咱不认的，你怎么认识他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 你看，这是他写的血书，我给烧出来了。张世飞接过来一看，是他的笔迹。 哎呀呀呀，把我们总瓢把子都急坏了，派不少人打探他的消息，结果没信儿，闹了半天他蹲了监狱了，可不是吗？ 哎呀，你给送这个信儿送的太及时了。这兄弟我跟你说呀，时间长了那就容易引出别的事儿。当然了，我们老七不等，那是英雄好汉，铁嘴钢牙，那铁骨头绝不能吐露一个字，也不能出卖朋友。可话又这么说了，这玩意儿老这么受热刑可受不了，那嘴角一歪歪就给我们带来不少的麻烦了。因此你送的这个消息是至关重要。怎么办？你等等啊，我马上派人跟我们总瓢把子打个招呼。说着派人拿着血书走了，给杜立三送信儿去了。 张作霖长出了一口气啊。这马上张志飞就吩咐，来来来，招待我兄弟，快点上酒上菜。刀勺一响，做的非常丰盛的酒宴款待张作霖。一边吃着，这张世飞就问，哎，老兄弟，刚才我有点糊涂，你怎么还进了监狱了呢？要不怎么跟我们老七见着的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受人陷害，我倒了霉了呗。张作霖就把程大晃的事情讲述了一遍。张世飞闻听了，啪，把饭碗就甩了。我兄弟，这他妈太欺负人了，这叫蹬脑袋拉屎，搬鼻子尿尿，哪他妈敢这么成大祸。这么办得了，把这事交给哥哥我了，现在我就点人呢，带20个弟兄去啊，抄他的家，拿铡刀把他全家全铡了，给兄弟你出气。说着话转身他到院里的家扫地高。张作霖心说，我的爹，你们要去可就热闹了。作霖赶紧给拦住了，八哥八哥，我谢谢你，你的心我领了，不过呢，对付那么个小子用不着兴师动众，我这人还有毛病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，还得我亲自动手，我觉着过瘾。八哥，你要觉着咱们够朋友，我提个要求，您要能答应就行。说吧，怎么办？您能不能借我一颗带烟的家伙，撅袜子、独角龙都行？哎呀，你说的太见外了！张志飞说着话，把衣服撩开，撑。拽出一颗美国造的左轮枪，兄弟，给你了。张作霖把这支枪接过来一看，枪身瓦蓝泛亮，哎呀，真是好家伙。嘿，那您使什么？嗨，咱这有的是，拿去吧，算哥哥给你的纪念，子弹我供着你。你带几百发？不，用不着。您借给我100发子弹吧。把子弹也拿来了。张志飞一乐，我老嘎子，哥哥不是小瞧你，你摆弄过这玩意儿没？反正我爱枪，这种枪我没摆弄过。那撅袜子、独角龙什么的，我试验过。当初那也有人带这玩意儿。这个枪跟那枪可不一样，我教给你使用的方法，今儿你别走啊，多的练习熟了你再走。张作霖点头答应，就在这住下了。干什么？练枪。张志飞手把手的教，还给他讲枪的原理，跟他说这种枪太好了，不贴壳，不臭子儿，最好防身呢，这玩意儿要使好了，百发百中。你看人这钢口，这管多长啊，射击的远，只要你不哆嗦，瞄准了指哪打哪。其实张作霖呢也真摆弄过枪，就像这种好枪没沾过手。张作霖那么聪明，学这玩意不好学吗？2天学熟了，怎么上子弹，怎么退子弹，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使用，学会了。没事他们就放枪试验去。张志飞一乐，兄弟你真是这份料啊，哈哈哈，你看10几年的都不如你这两手，你妥了。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，我就希望你们赶紧想办法快去救七哥郑翠萍。哎，你放心，那边早都行动上了。你是不是再多住几天？我不住了，我得回去。老爷子这2天就能回来了，汤大哥也快回来了，你们见见面不是更好吗？不，我心里头着急啊，家里有一大摊事儿呢，我告辞了。用钱不？拿点。不，